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四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十七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万贵妃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弥留之际，万贵妃希望宪宗为自己抚琴，宪宗立刻命秦昌搬来古琴。 顷刻之间，秦昌带人已将那古琴搬来，并摆放在后殿廊子正中，后面放好琴凳。此时亥时已过，宫中已是寂静一片，小雪傍晚时已经止住，天气转晴，万物被白雪所遮盖，初时渐凝的皓月当空，十里京城琼楼玉宇宛如仙境。但在宪宗眼中，这满目银光却都是凄凉。他在琴前坐下，双手在七支琴弦中移动，琴声一响。最常为贵妃弹奏的是《花开不言谢》之曲，此时跌宕起伏，万壑清风之声从琴桌下一只只镂空前门孔中传出，在内廷宫中回荡，声声扣人心弦。只见宪宗俯身琴上，时而轻拨慢挑，时而重弹快奏，全身沉浸到曲调旋律之中，道不足那无限往事，诉不完那不尽深情。他眼前的银白雪景变为缤纷的五颜六色，那是宫后院的花朵，花丛中迎面款款而来的是身穿翠蓝宫女装笑盈盈的万贞儿。清明宫宫门下的她身穿蓝色比甲肩，残破院落，寒风凛冽，依偎在万贞儿怀中。霸州城中夜市， 灯火璀璨，曹钦之乱，火光喧嚣冲天，缠绵悱恻，病情终生。宪宗琴声，时而柔情关爱，慰藉伤悲，时而临别依依，难舍难分。这一曲高山流水，今日后知音何在。此时仁寿宫中的周太后梳洗卸妆已毕，准备就寝，忽然听到悠悠传来的琴声，心生诧异，便行出寝宫，来到正殿，开门，站在门前聆听。下时听见正殿门声，出来看见周太后正站在廊前，连忙急行至正殿中，取出皮袍为周太后披上。这正月雪天，太后小心冻着。周太后转头望着下时问道：听上去好像东边安喜宫方向，莫非是皇上？除了圣上，谁人敢在此半夜之际弹琴呢？不过这琴声听来悲切，恐怕是那万妃有事，太后请先回宫，奴现在便前往打探。夏时说着便要走，周太后伸手拉住了夏时，神情有些哀伤地说：啊，不必了，由他去吧。这个痴心的皇帝。周太后说完，摇了摇头，放开夏时，径自转身进宫去了，留下夏时一个人原地呆呆地站着。同一个时分，距安喜宫更近一些的坤宁宫中的王皇后也听到了如泣如诉的琴声，她走了出来。坤宁宫也被白雪覆盖，披着红色外袍的王皇后在月光下红白分明，但宏大的宫殿下她显得身形渺小。她独自慢慢地来到了坤宁宫东，在尽头琉璃瓦胸墙前停下，他的视线阻于坤宁宫东午及隐和门被薄雪覆盖的屋顶。此时已然在宫中二十余载，年四十岁的王皇后伫立于此，听着越过屋顶传来的琴声。这位一生没有被夫君所爱，一生没有曾体验男女之情的皇后，此时被琴声所动，且为夫君而担忧。已然就寝的少宸妃听到琴声，先是坐起来聆听一阵，接着便再倒下，紧紧蒙头，双手掩耳。而在北侧咸阳宫中正在烧香念佛的百妃则丝毫不为琴声所动，她面色安详，若无其事，继续口中喃喃有词。此时随着花开不言谢，过去的千山万水已在心中走过。此时宪宗半伏在琴上，随着他双手在琴弦上的舞动，曲中最为抒情美丽的乐章伴着宪宗的泪水一同流淌。送君远去，谢你，舍不得你。 距离琴声最近的万贞儿。在他的生命之花行将凋谢时，耳中隐隐听到熟悉的花开不言谢之曲，此时他已经口不能言，目不能视物，唯有心中所生影像尚在，那个襁褓之中的皇子，那个挽着他手臂的少年，那个身穿冕服将他册封为皇贵妃的皇帝，一丝浅浅的笑意渐显，一滴晶莹的眼泪在万贵妃的眼角出现。剑身，你要保重，贞儿不能再陪伴你了，别了，来世再会。砰的一声，古琴中央的第四根弦断裂了，流淌而出的古琴声随之戛然而止。宪宗站起身，步履蹒跚地进了安息宫，并将宫门关闭。良久，依然站在门外的秦昌有些担心皇上，静静地推开宫门进到寝宫。只见宪宗坐于榻前昏灯之下，双目似睁似闭，好像灵魂出窍，四处寂静无声。贵妃的锦寝已然拉上来遮住面部。此时北面传来玄武门内更鼓房传来的三更鼓声，烛光闪烁于明暗之间。秦昌在宪宗前跪下，轻声叫道：陛下。宪宗微微睁开眼，点了点头：皇贵妃不在了。秦昌满脸是泪地说：皇贵妃薨逝，天下悲怆，圣上保重龙体。宪宗伸手示意，秦昌连忙站起来。宪宗拉住秦昌的衣袖，嘴张开，闭上，良久不言。好一阵，秦昌才听到宪宗轻声说道：贞儿去了，朕恐也难得长久。成化23年春正月，辛亥，皇贵妃万世薨，圣上震道辍朝7日，谥曰恭肃端慎荣敬，葬天寿山西南，凡丧礼皆从后，祸不单行。宪宗喜爱的年仅8岁的第五皇女也于同日薨逝，宪宗追封她为长泰公主。皇贵妃谥号6字，大为超过明朝礼仪皇妃薨逝加2字谥号的传统，辍朝7日也是前所未闻。朝臣们知道皇贵妃万世薨逝，心中不免担心皇上悲伤过度。庆幸的是7日后上朝，他们见到自登基以来风雨无阻日日上朝的皇上仍然是言语不多，面无表情，比起过往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但大臣们哪里知道，皇上的心已然随着万针儿死去了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自万贵妃薨逝之日起，宪宗就变得对世间一切事物兴致全无，往日喜爱的画卷、瓷器、掐丝珐琅如今再也不看了。那日在安喜宫前殿看见那只断了弦的古琴，让随身的中官将其拿走，他依旧居于乾清宫，听了万贞儿临行时之言，召回秦昌随身。在秦昌眼中，皇上同过往天壤之别。皇上一向对内阁票拟奏本读得仔细，甚至错字都会指正，而此时变得翻阅一下便全部照准，上朝像是例行公事。好在成化23年国泰民安，国无大事，下朝后回到乾清宫，或坐或卧，一脸茫然。宪宗觉得口中发苦，食欲尽失，每次用膳只是随便的吃几口，面对佳肴美馔，再没有笑容可掬的万贞儿在一旁为他夹菜进汤，宪宗更怕天黑，没得同万贞儿说东道西，为他更衣冠洗，熄灯清抚，他便没有睡意，漫漫长夜不知如何是好。世间凡丧失挚爱者都有此表现，但假以时日，大多皆得以自愈。内廷之中，周太后及宪宗一众嫔妃盼望皇上从悲痛中渐渐走出来，他们哪里知道，不仅皇上对世间诸事再无兴致，正值盛年的他竟然开始安排身后事了。身为大明皇帝，他首要想到的事情便是皇位继承。这些天秦昌无时无刻不守在宪宗身旁，宪宗对这位自幼相识、称得上患难之交的宦官，不必像在朝臣之前那样掩盖真实情感。自万贞儿去世后的辍朝七日中，宪宗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语，直到第八天正月18下朝之后，他忽然在乾清宫问秦昌：“太子年已17，以前礼部为太子遴选太子妃，此事如何了？”秦昌见皇上开口说话了，心中略感轻松，便连忙答道：“哦，太后有亲自挑选，亦属河北兴济人张氏女子，今年18岁，张父为国子监生，张女知书达理，美貌贤良，既然太后已定，早日大婚为宜。尚未曾议定日期，何况……”秦昌说到这儿，将皇贵妃刚刚薨逝几个字停在了嘴边。宪宗说：“你立即前往礼部，商定太子尽快完婚之事。”秦昌知道皇上的话没有讲完，便停着没动。宪宗沉默了片刻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继承大统者其实并不是朕心属太子，他自幼 也没有在朕身边长大。朕最喜欢皇子幼元，他自幼天资奇伟，气禀清纯，朕亲自教会其就经时已进学，修仁义已成身，行孝悌以后天伦。幼元勤奋好学，谦和有礼，沉浸于经史、文学、医术，极少参与其他皇子消遣游弋，甚得朕接皇贵妃之心。若改立幼元为太子，乃大明之福分。可惜易处没有顺天意，有泰山震动警示，朕唯有打消此念。再想起当年朕做太子时那段易处经历，既定之事还是不再变更为好了。朕皇子甚多，早日为太子迎娶太子妃，也算是宣誓此事已决。即使哪日朕不在了，也确保再无争议。秦昌连忙叩首说道：圣上千秋万岁，与天同修，今为朝廷社稷，高瞻远瞩，臣者便去。秦昌说完匆匆离去，一路越走心中越是沉重。好不容易等到皇上开口说话，竟是安排身后皇位继承之事。成化年间，秦昌多次经手皇族典仪，驾亲就赎，他当日便按照宪宗旨意，协同礼部尚书见钦天监监正，算出吉日，并做出太子大婚议程。按照太子大婚议程，正月21，宪宗遣太傅兼太子太师保国公朱勇为正室，少保兼太子太傅兼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吉为副使，持节往张氏家行纳采问明礼。二月初一，遣英国公张茂为正使，少傅兼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万安为副使，持节往张氏家行纳征告期礼。二月初四，迎亲礼前一日，秦昌协同礼部官员来向宪宗禀报次日议程。因为宪宗是登基后才大婚，没有曾经历过太子大婚议程，需秦昌等人预先知照。秦昌眼见皇上在礼部官员禀报时神情呆滞，不知听进去多少，便向礼部官员示意余下的由他回后宫再报，便草草收场。陪皇上回到乾清宫，宪宗对秦昌说道：明日大典，有你在朕身边跟着即可，你下去吧，朕想独处一阵。说完，宪宗便独自进了寝宫，一众近身中官只得在外面候着，没有人知道皇上独自在寝宫中做了些什么。秦昌离开乾清宫，往司礼监与同僚再就明日迎亲大典布置一番。回到乾清宫，天色已暗，问皇上进膳否，中官答进过，但吃得很少。秦昌微微摇头，叹了口气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次日二月初五，皇太子行迎亲礼，宪宗能够顺利地完成既定议程吗？